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了，大家又到星期五晚的這個今天美國咖喱飯 啊，歡迎你回來 了，哎，歸隊了，不是 日本歸來咖喱飯 嗎？啊，日本沒有吃過咖喱飯，吃齋多， 是嗎？ 是啊， 行程的安排，因為 在高野山都是住寺院嘛，哦，就主要都是，就是，在寺院裡面吃， 嗯， 所以就是日本的精進料理，吃豆腐最多。 哦，是嗎？吃豆腐最多， 因為高野山最出名的叫高野豆腐。 高野豆腐，哇，真的不 懂。但是日本寺院好處是什麼呢？可以吃，不一定吃素的， 同 埋可以喝酒的。 哦，可以的咩？ 可以在寺院裡面吃緊齋的時候可以 order 呢個 sake 同埋啤酒。 哦，哇，啤酒都得，我以為是清酒嘅啫，淨係。 咁同埋佢哋出家人可以結婚噶嘛？日本係。 哦，呢個係咪日本先係咁嘅咧？係佢哋。 原本都是要不可以的，收尾就去到我冇記錯應該明治維新嗰陣時候就係容許僧人要，嗯，即係可以即係結婚生仔嘅。 哦，咁樣啊。 係啦，係啦。 係人口政策。 我想是政治考虑的。 政治考虑。 是啊。咁呢就因为你有呢啲嘅家庭负担就慢慢越嚟越世俗化㗎啦嘛。 嗯嗯。 如果唔係因为你知道日本战国时代呢僧侣係一个武装势力嚟㗎嘛。 係。 僧兵啊， 嗯， 即係士兵嚟嘅其实。 哦，所以可能係一啲条件交换咁样係。 我諗 令到。嘅过程 即係令到佢有家头世母就唔得閒搞政治。咁呢就嗱今日我一返到嚟呢就发觉就爆了一單嘢，就係話呢個政府審批嗰啲教科書，咁咧就好多嘅我哋一般過去嘅用語都話不合適，咁啊大家拗曬頭。 係，即係何謂不合適？ 即係話係啦，第一就係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不合適。 係咯，就咁聽呢句拗頭喎，你睇完一輪咁樣。 中國堅持收回香港主權又不恰當，不合適咁樣。咁今日終於揭開謎底 啦，因為今日咧就係立法會嘅特別財務委員會，即係喺立法會嘅大會討論財政預算案之前，我哋好似預審咁樣咧，就由啲官員啊去回答，即係數以百計由議員提出嘅問題。 但係好多人就話嘥錢，但我成日都覺得由九十年代開始，以前我都 draft 成幾百條嘅，即係喺民主黨嘅年代。咁我發覺咧，喂，好多時問到反而。一啲政策性嘅嘢， 呢啲先要撩到。 平時佢唔講嘅，嗱，我一翻嚟一見到就係話，港人港地1700個單位，原來四成就攞咗去租，四成就攞咗去賣，然後地政署批咗，即係80.5%係投資者嚟嘅。即是说这个政策根本是呃 Q 人的。港人港地。 不单止是不再实践下去，还揭示了过去都是假的。根本 根本是造假。即是说 这个所谓的港人港地是有时限的。 买完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出租卖给，出租那个人是没有限制的。转售都没有限制的。卖给大陆佬的。可以 现在是牟利的，根本是。 是完全牟利。那就当时就很多香港地产商就没有投地，因为有转售限制以为。那我当时已经讲了我一定执行不到的。其实那这个就是啊立法会财委会里面的 Q&A 撩出来的。 撩出来的。好了，跟住就再撩就是今日啊教育局长啊。 是啦。其中有一节是两个钟头专是讲教育的。杨伟雄。 杨伟雄。不是杨伟雄，是创科局长。 不是杨伟雄，创科局长。 杨伟雄是创科局长。 搞错了，昨天他是昨天出席的会。 是啦。咁呢就这个教育局长就回复呢就是说因为中国南方咧就冇 define 清楚系属于呢个中国嘅国境。 系杨润雄， 杨润雄， 杨润雄争个字啊！而家 即系都系一样啊，都系杨伟雄噶啦。咁咧就即系我觉得嗱，呢个我无意去讨论咬文嚼字，究竟中国系一个地理概念啊，系一个国家概念定系乜嘢？即系喺啲句子里边。但系我觉得而家香港陷入咗个局面系咩咧？就系叫做政治正确。 乜嘢都係講求政治正確。只要有 0.01% 有機會俾人 challenge 或者係有一個所謂歧義啊，我哋不同意意見、不同解釋嘅話咧，就要封殺。係，喂，咁咧就係叫做呢啲叫做多嚿魚教科書，即係乜都要話歡迎，就一定要熱烈歡迎。係，領導人就一定要偉大領導人，呢啲咁嘅衰格文字， 偉光正，係啦，光明偉大正確，而永遠都係領袖領導人先 係 咁嘅。 係啦，就已經係直情係入侵香港，仲要而家入侵埋教科書。咁咧就所謂以即係其實佢意思即係話你要寫明香港位於中國境內嘅南方。 係啦。就不是境外，因為有兩個演繹的，原來今天透過楊潤 好，那我想問下南方航空是不是屬於境外 是不是所有東西在前面有中國兩個字涉及到地理的都要再很清楚 define 是境外又或境內，又或者用個括弧，是不是這樣是去做這個表中？ 我甚至擔心南華會都被視為港獨、啊、你沒有 define 清楚 South China、哦、南華早報呢 是 South China， 你有冇 define 清楚你係中國境內先？所以我覺得南華早報咧就要改名啦。 南華早報 要括一括住，南華括一括住境內早報， 嗯嗯， 係咪先？係嘛？即係呢啲叫做咧，即係白痴嘅就管治正常嘅。 係， 而家咧就我哋好學唔學？ 嗯， 將內地嗰套政治正確就全面引申入嚟香港。係，即係嗱呢啲嘢你問我，冇話一啲咩深遠影響，但係嗰種心態你睇到。那個才影響深遠， 我覺得官員今次楊潤雄咧係好狡猾，兜咗個好大嘅圈子。嗯、我哋好多香港人，好似你開頭咁樣話，摸不着頭腦睇緊新聞，純粹從字面解到底係有乜嘢問題咧？點解教育局會向啲教科書嘅書商係去講話佢哋寫得唔啱咧？咁樣咁啊，搞咗幾日之後咧，而家先揭開謎底。原來個謎底就係我哋嘅楊潤雄局長透過包括埋蔡若蓮啦。嗯，透過咁樣咧，去重新係去，其實係篡改緊歷史。 係， 佢係透過篡改歷史，係去表忠，係向共產黨擦鞋。 同埋呢個， 甚至乎不惜係要篡改埋當年連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又或者係中共嘅官方文件，都係用收回主權咁樣去講噶嘛。 咁多年， 大佬原來而家就透過我哋嘅教育局局長，嗱呢個完全係不是生產嘅，呢個係對我哋嘅教育冇幫助啦，對政府嘅本業係冇幫助啦。但係原來兜咗圈子，就喺立法會呢個議事堂咁莊嚴地，本來應該係處理教育政策咧，用咗佢嚟做呢個政治表忠。 嗱，佢就個解釋就係話咧，因為中國從來都唔承認香港係一個殖民地，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叫做恢復行使主權。我想問下，香港成為殖民地嗰陣時候，中共喺邊度咧？ 係未出現， 係晚清1841年，當時執政嘅仍然係滿洲嘅皇室，係嘛？就是、香港成為殖民地啦。好啦，到你1949年之後，共產黨成立，咁我哋係咪再進一步要 define 清楚？是中共在1949年之後不承認香港殖民地，加上這一句吧，我覺得 起碼應該這樣說，講歷史和講歷史的全部 要講準確性嘛， 脈絡嘛，講埋個語境， 是啦，那你就不可以就是說恢復行使主權，是說因為中共在1949年之後不承認香港的殖民地。喂，大佬，殖民地這件事大家都明白，那個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是 你哪一個執政黨，你對於香港呢個所謂嘅殖民地身份點樣睇？係、 嗯、 改變唔到香港成為殖民地呢個事實。 呢個係客觀事實， 已經發生咗啊！ 係啦，你冇得走翻去轉頭。 係冇得走翻轉頭。 透過你今日口裏邊演繹一句説話，你就以為除咗係表忠之外，可以改變咗過去發生嘅歷史係唔得噶嘛？ 所以我覺得呢個政治正確，你可以睇到呢個蔡若蓮當初我已經判斷佢就係一個黨委書記，係教育局嘅黨委書記。就是將呢啲所謂嘅共產黨嘅意識形態灌輸，全面喺課程教科書、國民教育、初中歷史教育裏面全面推行，呢、這個就係黨委啦。所以我就係話，其實唔應該楊潤雄出嚟解嘅。你問我立法會應該照呢個蔡若蓮，我覺得名不正言不順。既然你係共產黨嘅黨委書記喺教育局裏面，你就應該上嚟解釋。是吗？逐句逐句讲。 今日有蔡若蓮其实坐在 后面。 杨润雄不是隔离再隔离、 啊。 其实今日我们应该是要 target 蔡若蓮、 啊。应该是这样问他的，我觉得。 就不是由杨润雄讲。 喂，你问我这些政治正确，第三样就除了这个教科书之外，有一条弹散叫做 689。 689, 是。 走去发表什么活动啊？那个 大陸的活動嚟嘅， 好似唔係著華服係咪啊？ 唔係唔係著華服就一陣間先講。 華服都係衰格 嘅，呢個又係政治正確。係嗰個咁嘅垃圾組織，咩孔夫子學會啊？係 孔子學， 夫子會 係夫子會。 呢條粉腸就話聲稱自薦姓黎嘅會長，就成為呢、這個公民教育委員會嘅委員。咁就大肆宣傳，就係自薦都可以加入。 嗯， 當時我已經覺得古怪啦，乜嘢大學生會宣揚著呢啲咁嘅麗苑無線電視劇古裝呢啲咁嘅服飾嘅咧？ 仲要係茄喱啡， 仲要係茄喱啡先著嗰啲。跟住一睇收尾啊，原來六八九會出席呢個一個咁嘅茄喱夫子會嘅活動。咁啊，後邊就知啦，一定係中聯辦嘅機構。 嗯， 所謂推廣傳統，嗱，我講推廣傳統都冇所謂。你睇日本人著和服，我喺京都。 嗯， 見到一些傳統的日本的老年紀大的婦女，咁喺啲即係舊街街區嗰度， 嗯， 人哋嘅和服是一絲不苟， 係啊， 巢都冇巢啊， 好嚴格噶，著嗰陣時係要有人指導的情況之下，仲有一個正確的方法，係唔會騎騎咧咧噶。 同埋人哋嗰啲布全部都是織出嚟的花紋，是相當之靚美觀，一套和服是很貴，人哋亦都好尊重自己的傳統服飾。好啦。我想问一下华服是什么呢？ 嗯， 我妈妈穿华服， 华服 不是华服，我妈妈穿旗袍的。 旗是的，我刚刚想问到底是旗袍啊、唐朝啊、清朝啊，你用哪一个？ 同埋我想问一下那些痴痴呆呆和六八九坐在一台那些那些癫癫丧丧的那些靓妹和那些靓仔，穿那些是什么衣服？你问我。 好好 bad taste 我覺得出咗嚟， 第一顏色 不倫不類啊，真係不倫不類啊！ 無線嗰啲戲服都冇咁核突啦，毫無線啲戲服唔使嘅，有陣汗味 係嘛？ 係啊，但係都冇巢得咁緊要。你諗下嗰班友著到不倫不類，然後咧即係企出嚟嘅話，對自己嘅文化毫無莊重，跟住個六八九著住嗰套咁樣嘅，都唔知係乜嘢嘅華服。我想話俾你聽，如果係唐服，應該就係著韓國嘅。民族服裝 哦，即係上到係啦，好高嘅， 係啦，就係唐朝嘅 唐朝嚇。 如果我哋父母著嘅旗袍咧，或者長衫咧，就係清朝嘅 清朝。 如果你話再早啲漢朝嘅咧，就應該著和服 哦，和服 係啦、 哦 okay ， 漢朝就應該著和服 係。 咁你睇下六八九嗰樣嘢咧，冇一樣似，睇落去有少少似和服，但係咧就係入邊咧嗰啲顏色配搭就錯 Q 曬嘅，一隻烏鼠咁樣灰色嘅。 我觉得是太假，我觉得是太 假。即是你说这样推广华服就是一个笑片来的。 其实是害了，即是他本来想推广的东西，其实他是刚刚做的相反的东西。 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的后果是什么呢？当你夹硬来的嘛，夹硬来的后果第一成为笑柄，第二呢就人家不耻，因为你那些东西核突嘛，擦鞋嘛，然后呢 bad taste 嘛，结果的后果刚刚好适得其反。系咪？你谂下，如果你系香港嘅中产父母，你话嗰间学校叫啲细路仔搵一日叫华服日，我谂秒爆佢哋啊！真系和服日啊，差唔多。喂，大家你谂下，我哋去外京都咧，见到嗰啲嘅游客，个个争住入去紫园嗰度啊，就着嗰啲嘅，其实都唔系和服，嗰啲叫浴衣。 浴衣系，浴 卡卡，浴衣。即係個頭咧，就嗰啲大陸嗰啲大媽咧，就烏裏單刀咁啊，著件浴衣就扮和服， 以為係和服， 就喺踎喺人哋啲櫻花樹下邊就影仙女照，已經核突到嘔噶啦。 仲要擺埋嗰啲 pose。 跟住我得閒無事碌下手機，哇！見到六八九咁樣，哇！大佬唔係啊嘛，真係。跟住再睇埋隔離嗰班咁嘅痴痴呆呆。 你以为真系笑片啊？你觉得好似系周星驰里边嗰啲戏咁样噶？ 喂，大佬真系如花咁嘅样，个个都。所以我就话咧，即系呢个政治正确。跟住六八九就琴日就发表呢个演讲，就话佢哋三个细路都冇英文名，亦都冇外国护照，将来嘅发展就喺国家啦。呢、這个就系亦都系另一种嘅政治正确啦。变成啊定咗个标准咩咧？改英文名就唔爱国。我想问一下，点解你仲要用 CY 两个字咧？如果咁 系咯， 点解唔彻底啲？嗱，佢即系变态嘅喎。佢三个细路都叫 CY 噶嘛。齐恩、仲恩 都系个 简写都系 CY 啫 嘛，即系你可想而知佢嗰个 ego 大到咧，觉得个细路好似系佢自己嘅从属品咁样， 即系好似外国人嗰啲名叫，譬如话 Junior 系咯，即系精神病人嚟嘅，我觉得佢。 喂，佢唔系连英文名，佢连中文名都玩噶。以前话有个华字，有个国字，喂，大佬我都俾佢玩噶。嗱， 好啦，我想 讲有好多人。 個名中文名裏邊咧有個英誒，唔係有個國字，又有個華字，嗱呢啲都係好愛國嘅人嚟嘅大佬。 咁鎮英咧？ 咪咯，咁點解如果係咁嘅話，用翻你自己梁振英講嘅標準，你就要改名啦，係咪啊？ 起碼叫振華啦， 咪咯，振華 係咪先？ 如果你覺得英文名係唔可取，梁振英你應該走去 震蛋都得。喂，震蛋即係以前嘅中國。 入警署將自己嘅身份證上邊連嘅英文串音啊、拼音啊刪咗佢。 鎮共都得， 咁我就話你叻啦。係 咪你鎮英啊，大佬好鎮唔鎮鎮英？係咪人哋董建華都叫建華啊？係咪嗱？月娥就妹仔啫。 我覺得真係好低 B 啊，真係低低。 講出嚟 低能到無能。我各位城寨人，我喺十幾年前啱啱做區議員嗰陣時，我喺西貢區議會有個啲老左派、啲左佬、啲保皇黨，就係咁樣噶啦。 即係以不改英文。 我哋開會嗰陣時，即係同人哋自我介紹，我叫范國威，大家亦都可以叫我 Gary。到佢自己自我介紹咧，我叫咩名？跟住咧就我唔要有英文名咁樣嘅。我嗰陣時已經講話，喂，你將你嘅身份證裏面英文名抽起佢一半咁樣係。 咪咯，你 今時今日 拼音都唔好要啊！ 喺梁振英嘅口裏邊講出嚟，覺得係好似好重要，同埋作為一種政治正確嘅指標。喂，大佬呢啲。即係， 同埋最好笑係咩呢？第一個三條蛋散，佢三個 CY 都喺外國讀書啦，係咪？跟住涉嫌就利用職權安插自己嘅仔入去呢個加羅林醫學院啦，瑞典嘅，已經即係已經係醜聞嘅啦。跟住佢老婆個姓都係鬼佬姓，牽住佢。 喂，呢啲你唔講係 唐青兒啊？ 唐青兒啊？ 係啊，佢個英文名佢係冇中國姓㗎。係。佢係跟鬼佬姓噶， 係呢啲嘢要呢啲嘢要拎出嚟鞭策啦。 直情係直情嘅認賊作父啊！呢啲 喂，快今晚即刻改圖先。 跟英國姓添，仲要係係咪鬼佬裏邊仲要係鴉片戰爭裏邊掠奪中國人民血汗嘅英國佬姓喎？ 你去外國啊，唔好用英文同人哋溝通啊，扮。 仲要佢講過，曾經講過，佢自己希望退休之後咧，係翻去倫敦買一個莊園。阿梁振英自己講嘅嚇，呢個叫。有 Google 大神咧， 所以呢啲有咪偽善到無以復加咯。 但係我覺得啱，點解咧？呢個反映到一個時代。你以為梁振英傻嘅咩？我成日都話嘅，有啲擦鞋仔所講嘅嘢咧，點解講到咁匪夷所思？即係我哋口珠不伐咁樣咧，而佢都照講，因為佢覺得老細中意聽。 係唔係講俾我哋聽？ 係唔係講俾我哋聽嘅？ 即使我哋可能會笑， 即使佢都知道自己即係講呢啲嘢出嚟係喪嘅， 即係好似跳中字舞咁。係 啦，著嗰啲華服出嚟都係癲 嘅，但係都可能要跳。 或者嗰啲華服嗰啲女真係個樣咧癲癲喪喪咁嘅已經係都知嘅，但係老細中意睇吹啊，所以嗱阿毛澤東個秘書啊臨死啊，而家就李鋭啊，最近咪有個新聞嘅，佢話據佢所知，習近平嘅文化程度都係小學， 係小學， 兩係咁上下。 梁振英你咁中意華服，永遠都唔好著西裝，永遠都唔好打呔。嗱，用翻你嘅標準啊！夜晚翻屋企咧，唔好走嘅洗手间用座厕，因为座厕抽水马桶咧系英国人发明嘅。 养狗要养唐狗， 系啦， 唔好养老虎狗。 用翻你嘅标准，我要屈永贤咁讲，只系用中文去到外国用中文同人哋沟通，咁我就话你叻啦。 呢啲叫做爱国贼，我话俾你听啦，即系话用一种嘅义和团嗰种嘅愚昧啊。你谂下一个国家领导人级别啦，政协副主席系嘛？亦都做過特首，係咪？嗰種嘅愚昧，嗰種義和團嘅心態，你企出嚟簡直就係一個恥辱，我覺得係香港人嘅恥辱。 而家係以蠢為榮啊！ 所以我就話 以愛國，但係其實係以蠢為榮啊！ 即係老細就係低 B 啊嘛，我覺得咁變咗啲擦鞋仔咪更低 B 咯，更核突、更肉麻。所以你見到呢個教科書結合埋梁振英呢啲咁嘅言論、華服日。等等呢啲咁嘅事件加加埋埋，你就知道香港將會進入一個集體愚昧嘅時代。 係啊，大家唔好諗住楊潤雄作為今時今日嘅教育局長，娓娓道來、斯斯文文、西裝骨骨咁樣咧，喺立法會裏邊講呢個並不是收回主權，係從來都有主權，其實就係做緊啲好低 B 嘅嘢。係 好低 B 嘅，我香港成為殖民地呢個係歷史事實嚟嘅。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僆仔都有一個常識，一個 common sense。你共產黨點樣演繹呢個殖民地你嘅事？但係香港係殖民地呢個係事實。如果唔係1997年，點會有主權移交嘅儀式咧？係嘛？我哋而家講緊嘅一個客觀嘅事實，唔係話某一個執政黨點樣去詮釋嗰個歷史事實。咁你睇到啦，喺咁嘅心態下邊咧，個教科書將會咧 這個不是審批，這個叫篡改歷史教科書，將會越來越厲害的，肯定就變成歌頌義和團、你看到的了，今晚聽日我星期一我們做的探險隊就會分析今次中史科、DSE 中史科的題目，是完全另外充分反映到政治正確的原則怎樣 apply 下去，不單止在教科書、甚至在 syllabus 和考試裡面，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新常態，我哋叫做香港進入一個新常態。咁啊，翻翻嚟今日嘅主題，其實唔係走去插呢個政治正確，但係咧香港嘅新聞 我仲諗住插埋阿陸仲， 唔係係冇人討論呢樣嘢。 陸仲雄啲，陸仲雄都係第三個蛋散，就係今日又喺立法會裏邊講咗話應該要回收啲有英女王頭嘅銀幣翻嚟。 哦，啊，等民建聯收咯， 又係咪就係做呢啲又係 改名咯，跟住去將嗰啲街道改名咯，皇后大道中改做人民大道中咯，跟商台嘅節目咁改咯。嗱，呢個最好噶啦，即係呢啲嘢咧叫做咩啊？政治正確就是打嘴炮嘛，乜都唔使做講就得噶啦。 係啦，政府嘅本業或者基本職責唔係管治啊，係講緊我哋點樣講説話，我哋點樣思考。 真正要處理嘅嘢冇人處理，而家殺到埋身，就係今日我哋所講嘅呢個中美貿易戰裏邊，美國商務部發出禁制令，就係要將呢個中興啊通訊啊，即係國內第二大嘅通訊器材供應商，七年內禁止美國企業向佢提供軟件、零件同埋任何嘅技術。嗱，呢個大件事嚟嘅，其實 終止咗佢嘅存在， 係啊，呢個嚴甚至會波及香港嘅。但你見到香港嘅政府嘅人係冇人回應，議員亦都唔太關心呢個問題。所以今日我哋要講一講呢單嘢。中興係一個咩企業呢？其實就係而家目前中國的電信業的龍頭， 第二大， 第二大， 第二大。 這個龍頭企業生產的就是包括是不是只是手機的、包括是鋪那個電信網絡， 是的，營商的網絡、無線的通訊、 發射站、這些東西、 即是光傳的輸送資料裝置啦、當然它有出手機的， 不是只是生產手機那麼簡單的、那大家很多時都話誒呢個係咪屬於即係好似上次鋁材嗰個嘅即係徵收關税嗰個問題咁咧？咁其實唔係，你要香港人你瞭解呢件事嘅來龍去脈，你就知道噶啦。嗱，呢個中興咧一路咧都係違反緊美國向禁止向伊朗同埋北韓輸出通訊科技呢個禁令嘅，就係通過一啲嘅子虛烏有嘅公司，即係假公司，然後咧就篡改文件。就將出口去伊朗嗰啲咧，就變成出口去孟加拉， 中間可能有個轉折位 咁樣。係啦，咁樣嘅方式 係虛假文件嚟噶， 就違反咗美國關於高科技嘅限制。係嗱，點解話同香港有關咧？香港係從來因為呢、這個問下楊潤雄咧，你要承認嘅，香港因為殖民地身份係屬於英國殖民地，所以從來。香港無論在醫療科技、通訊科技裏面的限制都跟共產國家是不同的， 是的，在技術轉移那裡是很多 的, 同的 門檻是低的， 我們的門檻是低很多，很多能夠香港進口香港的技術是不可以進口中國大陸的。好了，這個中興企業呢，中興通訊呢一路呢就是用一些欺上瞞下的手法，而當時呢這個不是近期貿易戰出現的， 去年的了，原來 去年 三月 已經被美國的商務部調查，然後呢就發現他違反禁令，然後大家達成了協議的了，就是罰了一鑊金的八億幾， 不是十二億咩？我看是十二億， 好像三億幾就再 好金的，事後再加， 再追加係啦， 事後再加，仲要懲處佢呢、這個這個中興嘅內部嘅人員， 30几個人員就話要去即係作紀律處分。嗱，已經去到那個階段咧，中興都冇抗辯 啊， 已經斷到正的了， 係啊。 系啦， 證據確鑿噶嘛， 證據確 鑿噶嘛，係。 點解今次美國佬搞到咁大壇嘢，要全面七年內封殺出口呢個軟件同埋呢個零件咧？就因為佢暗地裏違反咗同美國達成嘅和解協議。 哦， 嗰個罰錢嗰個係和解嘅一部分，佢當人哋流嘅，即係話而家咁判你緩刑啦咁樣。喺美國好多時都咁嘅，誒唔起訴你啦，罰錢算啦咁啊。咁但係咧，你暗地裏咧，又繼續喺度做翻呢啲咁樣嘅違法嘅嘢。 因為那個和解是包括了有些 condition， 就是話你不可以再犯。 係啦，其中一樣即係譬如話不可以繼續即係提虛假文件啦，不可以有白紙黑字即係將呢啲嘅技術轉移咧，明額嘅處理是要即係有記錄啦，亦都唔可以繼續再犯啊嘛。佢係繼續再犯， 繼續再犯都唔好笑啊！最好笑係咩咧？第一應承咗要懲處嗰三十幾人。唔单止冇炒鱿，仲要有奖金啊！你知唔知啊？ 我以为只系留住佢继续去做呢啲不法嘅勾当、违规嘅勾当。 其中而家美国嘅指控就系话：喂，大佬，你当我流噶？真系你讲明要惩处嗰班友，就 系 处理出口伊朗呢啲嘅所谓通讯科技软件嘅。 系 啊，你讲明惩处嘅结果，而家就系咩咧？就系、是、仲要有人公家添。即係你擺明就係對著幹啦。係 啊，嗱，所以嗰個美國商務部部長啊，嗰、那個叫羅斯啊，就喺報，即係佢有個報告嘅，就話佢而家係向全世界即係警告，就話呢個遊戲啊結束啦。凡係咧係蔑視我哋經濟制裁同埋出口管制嘅相關法律嘅話咧，都唔能夠咧係避開我哋作出嘅懲罰，佢哋會承受最嚴重嘅後果。 嗱，呢個你要記住啊！《環球時報》講嘅嘢講咗一部分咋，因為喺呢個和解協議裏邊，除咗要磅水八億幾千、八億九之外咧，美金。另外咧，嗰三十九名雇員啊，即係話參與向伊朗售賣禁運設備嘅三十九個雇員咧，係會裁撤懲處。 係 嗱，應承咗嘅喺個和解協議裏邊 炒曬佢嘅。 係啦，亦都最重要一個條款就係話，如果未能夠兑現承諾，另外要磅多三億。 係係啦，所以就有十二億呢個數字。 有十二億呢個數字， 八加三就係十二億。 然後仲有美國商務部可以修改推翻之前已經終止咗嘅限售禁令，然後執行最高七年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銷售器材、軟件和技術措施。 就好似法庭咁啦，如果判你緩刑，但係你緩刑嘅過程裏面重犯嘅話咧，就要罰得更加重。 2017年3月嘅和解協議裏面咧，這個中興通訊係絕對知道佢再犯嘅話咧，佢哋會將會受到呢七年嘅禁售嘅處分嘅，亦都要再要徵罰徵收多三億嘅罰款嘅。呢個係絕對知道嘅，係冇呃嘅。所以今次唔係話咩愛國新民族主義啊，完全唔關事嘅。呢個係一個你同人做生意，人哋講到明，你買咗呢樣嘢，你唔可以轉手懟俾伊朗。然後你已經長期將呢啲技術轉俾伊朗，俾人調查發現咗之後，你自己認衰啦。嗱，記住係中興自己認衰嘅，係簽咗呢個和解協議啦，然後跟住再犯， 犯咗俾人踢爆，而家就賴啦。 即係初初就可能咩咧？走去影人群底，影人群底之後，個官就話：好啦，見你初犯就緩刑啦咁樣。不過唔好話緩刑期間。啊！緩刑期間就直情係唔係影人群底啦，走去摸人攞油啦，即係而家就係咁啦。 不過今次咧就喺呢個中美貿易戰爆發咗，咁啊美國出第一招，應該係鋼鐵啦，係咪啊？第二招誒唔係美國出招先，應該係中國就喺大豆上面應該係個即係作為環招。今次係第三招，而呢招係好狼嘅，就係、是、懲處呢個中興。咁啊，所以咧就而家中興嘅總裁今日走出嚟話：，我哋唔希望呢啲咁樣嘅貿易嘅安排係即係太過政治化。喂，又係訴諸於呢啲咁樣嘅所謂嘅廉價愛國主義咧，就作為一個藉口咁係去為自己開脱喎，為自己辯護，為自己即係明明係犯錯，但係就將個責任啊推卸俾翻美國喎。 嗱，但係咧嗱，你除咗你都知道㗎啦。呢啲咁嘅國企後邊咧，國家行為嚟嘅、即係等於一陣間拉埋何志平講都一樣。其實中興同何志平嗰單嘢一樣， 好類似。 後邊有國家行為喺裏邊嘅，如果唔係點會向伊朗轉售技術？ 係同埋朝鮮啊， 北朝鮮、 伊朗同朝鮮啊，喂大佬，呢啲技術可以隨便轉移去到一啲敵對嘅國家度啊嘛？ 呢啲唔係普通公司嚟，呢啲叫即係後邊官方嘅政策執行者嚟嘅。好啦，實際上係國家行為。最好笑係咩咧？第一就奸。第二就蠢，個蠢係咩咧？商務部喺調查裏邊發現咧，就佢竟然有一本 handbook， 呢一本 handbook 我讀個名俾你聽，Proposal for in Import and Export Control Risk Avoidance (YLS) an example， 即係話如何規避美國嘅進出口管制措施 ，YL 即係伊朗。 即係教人哋， 即係話佢內部有一份文件，係教成個中興企業裏邊嘅員工如何迴避。結果人哋咪掌握曬你嘅犯罪嘅方式， 制度化咗，佢諗住制度化咗， 制度化係 令到啲員工係去 好簡單， 係去易於跟從。 即係話嗱，你就係中興嘅北京嘅員工，但係你如果你係中興喺孟加拉嘅員工，你點樣喺孟加拉利用孟加拉出口迴避美國嘅 import export control？ 咁然後將嗰啲嘅技術出進口去德克蘭咧，係咁啊嘛，咁所以佢咪要整一個 PowerPoint 俾大家。 老闆又做嘢，佢唔知道做嘢擺低嗰本 handbook 嗰本咁嘅手冊，其實就係犯罪證據嚟。所以今次呢個美國商務部嗰度懲處佢，其中一個話即係要列舉五筆嘅教訓，其中一個就唔容許留低有任何違法合作策略嘅白紙一字，咁解咯。 但係佢呢個 corporate document 好笑，我讀俾大家聽，真係即係做賊都寫埋自己點樣嗰個偷嘢嘅路線係點樣。好啦。Currently, our company has ongoing projects in all five major embargo countries: Iran, Sudan, Iran, Sudan, North Korea, Syria, and Cuba. 古巴、敘利亞、 北韓、 伊朗。All of these projects depends on U.S. procured item to some extent, so export control obstacle have arisen. 即係話咧，嗰個出口管制咧係會。被美國列入黑名單之後咧，佢哋就會受到呢個美國嘅處分。佢寫埋 講到明， 講到明嗱，唔係淨 係我哋而家係犯緊法，不過我哋都會繼續嘈。 即係最好 笑，其實就係咁。 佢唔 係 淨係伊朗啊，佢係包括埋五個美國禁止出口通訊科技嘅地方，即係蘇丹、朝、北韓、敘利亞同埋古巴。即係你喺人哋攞咗人哋嘅技術，然後就將人哋嘅技術供應俾人哋嘅敵人。你想想 因為中興是很大間的，它是跟即是什麼輸出這所謂的技術呢，是輸出去超過160個的主權國家，大佬全世界說大約207個主權國家，它說160個，你就知道規模多大，它做到肆無忌憚地去違反國際上一些貿易的協議。是 但是最好笑就是他是知道了個後果的，他也知道美國是不准他將那些東西賣去這些國家的。好了，跟著他就提供一個解決方法，就是告訴他那些員工聽，就是怎樣通過複雜的轉口貿易將那些貨賣到給伊朗。如果看他那個文件裡面講起上來，即是說中間是經過五重的不同人的公司， 哇，這麼仔細的， 經過一個複雜的分銷網絡，最終就等他 trace 不到，就是由中興賣出去的。他就覺得這件事他自己說了，我們這個商業模式美國政府就很難追蹤我們那個貨物的流向 喂，你不就是掩耳盜鈴， 最好笑這份事都被美國佬拿了， 你不就是掩耳盜鈴，美國佬調查的時候只要找他其中一個員工就已經買到本的東西回來了，是不是 但大佬啊，是但揾个间谍入去啊，大佬揾个 FBI 入去都攞到啦，系嘛？ 喂，真系周星驰戏里边吴孟达嗰个角色，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咁样，系。 唔系，所以我就话呢个最好笑就系咩咧？佢成日都以为喺货物运送嘅过程，佢自己解释嘅，就系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佢自己嘅 logo 唔好出现喺运送嘅伊朗嘅货物嗰度，人哋就追查唔到。 喂，呢啲系低端嘅技术嚟嘅，系你真系。 即是说最好笑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兴被调查的时候呢，自己组织了一个13人的小组，就专门去删除这些数据，这件事都被美国佬知道了。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没得拗根本这件事。即是说人地通过一个 agreement, 将这些所谓高科技的东西卖给你。好了，跟着再数下去就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點解佢要咁樣買咁多呢啲即係美國嘅科技啦？佢牽涉到咩咧？高通啦，即係手機嘅芯片啦，好多噶啦。高通一路以嚟咧都係以將手機嘅芯片賣俾中國大陸嘅。中國大陸自主研發嘅芯片咧，其實佔個市場份額好細，低於10%。 哦， 主要係進口嘅，一年進口芯片係2000多億。 2000多億美金，好犀利喎！ 你諗下乜嘢嘅生意嚟？所以美國呢一招係七雙拳，但係點解佢都要出七雙拳呢？ 呢個要留翻下一節講。 係啦，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再講。 開心啦！我哋終於呢個灣仔道店咧又開嗱，你行入嚟咧就可以用1元買到呢只雞，只要登記做會員就得噶啦，1元一隻啫。嗱，第二大優惠啦，手打嘅蝦子麵今日咧係特別優惠，80元一斤，呢個絕對係全香港最好食嘅蝦子麵嚟嘅。好啦，另外三個韓牛產品啦， 韩油汉堡从来未试咁平嘅，$50两块，$63一盒，蒜蓉汤$28一包，只要你每买够$300咧，就会送一包蛇羹俾你。好啦，当然离唔开呢个榴莲优惠啦，咁而家特别呢个推 D24 嘅就系$90一盒。